电信 电信 艰辛 艰辛 前进 前进 面临 面临 免进 免进 天津 天津 渐进 渐进 现金 现金 怜悯 怜悯 牵引 牵引